重重点重重重即系重重就即系重师爷最怕系做蚕虫市民最憎系垃圾虫衰人喜欢就乱种虫老人中意就炖禾虫精人鸡食就放光虫笨人蠢过啲鼻涕虫鼻涕虫虫虫虫世上有几千百样虫一朝有云虫都变成龙人蛇入白屋系捉虫猛虎都怕地头虫馒头虫乱攻糊涂虫乱碰碰啱够晕头啊掌冇得咩中专食住米虫无用认真衰格为女仔一来是爱亦叫可怜虫恨老入虫就觉心痛专骗细蚊女把糖压果甘与送一生不惜工作一专发梦又不抵得激动靠家中供养就就变寄生虫成条烂粪虫累累共去就算听朝要抵肚我仍然懒得翻工有啲随街横冲盲碰不分老嫩嘅女人又乱说呢啲可算正式淫虫虫虫虫世上有几千百样虫一朝有云虫都会变成龙人蛇入白屋系捉虫猛虎都怕地野头虫猛头虫乱攻糊涂虫乱碰碰啱够晕头掌到得咩中